假日比上班日是累的，对不对？就是平常上班啊，每天就是上个班就下班，那就差不多比较平静的一种疲劳。但是到假日的时候，什么去什么冒着风寒跑到101前面去跨年什么，然后什么又过年要烧一大堆菜什么的，圣诞节要怎么样，对不对？就是这些的疲劳太大了哦，我觉得不要叫大家来上课啊、哦。而且上上停停也没意思，对不对？又撞到哪个假就要停，撞到哪个假就要停，所以我们就上过这四堂课，然后就休息到那一连串的假都结束为止啊、哦。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比最大公约数而言是比较会舒服一点啊、哦。那而且以我的立场的话，冬天我也不爱出门哦，喜欢窝在家里面休息。就是。 那么接着上哦。 原则上是会啊，我想没有什么特殊意外的话，应该会接得上。那这个，那而且我觉得让我休息一个月的话，我也可以稍微来处理一下，就有一些同学递的单子啊，有一些病不是我很熟的，就是我也要花一些时间去再多找一点资料，做一点功课，这样子，也就是说，所以也给我一点时间去准备功课啊，对同学会比较厚道一点啊，这样子， 差不多要休到1月底，2月初。 我记得过年是休到1月19号，还是1月19号开始放？ 1月19号才开始放。 哎呦，有点久、哦。 1月19号开始放。 那不然我现在先不做定论，我回去看一下那个耶诞节跟过年的那个撞到我们课的那个状况有没有撞，好不好？就是撞得很凶的话，我们就只好放；那撞得不凶的话，就可能耶诞节跟元旦就装没事，然后就过年的时候再休，好不好？好，我回去再查一查。好，那我们现在要回来上比较无聊的课了啊，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上大柴胡汤。那大柴胡汤，老实说，我觉得临床上啊，虽然是药紧，可是没有那么常用。就像是阳明篇，对不对？大承气汤，我上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没力，就觉得说台湾人得感冒哈、哦，走到大承气汤真的很少了。但有还是有，就是有些人他的体质就是比较热的，哦，那种那他会走到大承气汤的。所以以要不要教来讲，还是得教。可是呢，以大家容不容易用到来说的话啊，就是比较用的机会没有那么多。那还有像小柴胡加芒硝汤，也是一个没有临床上没有那么常用的。可是这些方也得交代交代，那另外几个少阳的相关的方子啊，才比较好教。所以就同学就，我想你们就怎么讲，节约能源啊，要听的时候不用太用力啊，就是大柴胡汤的时候就听个重点就好啊，不用那么拼的来学，就是知道它在哪里就好，就是你的笔记就抄什么啊，第7卷第75条啊就可以了啊，就7至75这样，好不好？那我们先翻到第7卷的75条啊，我们来看这个大柴胡汤，它前面的一半的条文呢，又是张仲景的抱怨文啊，现在讲说这个病人前面怎么样被外面的医生医坏了才送过来啊。他说太阳病呢过经11日，就是这个人呢他太阳病已经传经啊，传过了阳明，可能已经传到少阳了，就已经过掉那么多了，结果呢反二三下之啊，就遇到那个庸医居然还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这个巴豆剂来泻他啊，就是用下法来让他拉肚子。就是一开始其实太阳病就已经没有几招是用拉肚子了，对不对？就是没有几招是用泻药在治的了，就是一路就乱治一通啊。那又过了4-5天呢，他说诶，这个病人柴胡症人在者，就是他发现这个病人呢已经被庸医折腾的那么乱七八糟了，可是 居然还抓得到柴胡症，我们上堂课有上过柴胡症，对不对？他就说，那这种情况呢，那既然有柴胡症，那我们还是依着症状开药，我们先来开小柴胡汤试试看。可是呢，小柴胡汤开了以后啊，就可能没有打准，而这个没有打准呢，你也可以说是这个病邪啊，已经从少阳经开始转到少阳府了。那这个少阳府就是人的胆囊嘛，就是邪气已经跑到中间的胆囊这一带来了。那它可能出现的症状是什么呢？是呕不止，心下举急，郁郁为烦者。这个是还没有好啊，所以它的胃结也没有好，所以要用这个大柴胡汤。那这个地方哈，我想它这种胆囊病啊，大柴胡汤对照的胆囊病比较可能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个胆结石大发作。因为胆结石其实人多多少少都有啊，只是很多人胆结石是很乖的，就是它不会被激起来。但是胆结石如果一旦被激起来的时候，它刮到你的那个胆道的时候，就痛得不得了，然后送到西医院就要打吗啡的那种。那这种痛得不得了的胆结石发作的时候，有时候会挂到这个大柴胡汤症，但有的时候也不挂到。比如说你只是剧痛，也没有呕吐，也没有那个胸胁的不舒服的话，那个肯定赶快用芍药甘草汤松开来就好了，对不对？就只是胆结石的剧痛，只有剧痛的话，那就芍药甘草汤就可以松开了。因为在临床来讲的话，芍药甘草汤跟西医的吗啡相比，那芍药甘草汤的效果比吗啡好。因为芍药甘草汤能够让那个松开，那个管子松开来，那吗啡它只能够吗啡不能让胆管松开，那那个胆结石就一直在那边刮着，那吗啡的药力退了，它还继续在剧痛，那这样子就不是一个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啊。那这个大柴胡汤症呢，这个呕不止哈，你也可以说蛮多种的肝胆病啊，在发病的时候都会有呕吐的症状，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说肝炎类的病啊，常常在发病的时候病人会呕吐的，那那个时候要不要用到大柴胡汤，其实有可能会用到，但是有可能症状是不合的啊，因为肝炎类的病是在阳明篇里面的黄疸的部分，而我黄疸的部分我还没有想清楚要怎么教能够让同学比较能够顺一点的把它上过去，但黄疸的方我已经教过两个了，一个是溶血型黄疸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一个是很轻微的刚开始的黄疸没有大症状的茵陈五苓散，那个已经这两个已经都教过了啊。那大柴胡汤的这个汤症啊，因为我们现在只在看一个症，我们不太能够确定这个人身体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他的这个症啊，有可能他发生的事是胆囊的发炎或者胆结石的刮到，那也有可能是这个人发生的症状是肠梗阻。你知道肠梗阻这种病啊，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观察来说的话，你知道有些人他是有便秘的病史啊，那他便秘常年便秘的患者，有的时候会一直跟西医拿那种缓泻剂或者是软便剂，对不对？就让他大便比较顺。可是那个缓泻剂、软便剂啊，这样一直吃，有的时候会刮到你的肠道，好像哦已经被它弄到太干了，就是肠道一直被这东西要它吐水，然后有一天肠道吐不出水，肠道就干的粘到一起了，就它有一点这个风险啊，不是绝对，但是有时候会有。那你可以想象张仲景说，因为张仲景那个时代的别的医生用的泻药常常是巴豆剂，那你用过巴豆剂之后啊，因为巴豆剂是很热的泻药，那你用过之后，通常肠道就会干到互相粘连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那如果是胆囊部分的病的话，通常 他的痛法都是上腹痛，就是胆囊的病不是痛下腹嘛，哈，月经痛还是痛下腹。那上腹痛呢，在张仲景的写法是心下急。那如果是各种的肝病，或者是各种的胆囊病，或者是肠梗阻，都有可能会有的共通症状就是吐得不得了。当然肠梗阻的吐是因为他的肠道封住了，他都食物下不去了，所以只能够从上面出来了。但是呢，肝胆病啊，肝病胆病的时候，人常常会被击到狂吐的那种现象，所以他是在一个感冒的前提，然后他的肠道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这个病邪进到这个区块胆囊附近了。那心下急呢，在这边你就想象是上腹的绞痛感，好，就是上半部的肚子的绞痛感。那心下嘛，就是胃呀、啊，下这个地方这一带的地方，肚脐以上啊，胸部以下，这个上腹部的绞痛感，然后整个人呢闷闷的。那这个是微烦，不是大烦。就是如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像阳明病的几个情况那种，大承气汤症，那个身体里面热气太多的时候，那个人是心烦到不得了。可是呢，胆囊病的那个热度没有那么的高，所以那个人就是会觉得闷的他很不舒服，可是呢并不见得会有像标准的阳明病承气汤症的那种大烦的那种现象啊。相对来讲，白虎汤啊，还有那个承气汤，那个热气比较高，是大烦。其实这个大烦跟不太烦的那个分辨点啊，其实在这个消化轴来讲的话，其实是有的时候是拿来辨证，是辨那个大陷胸汤症的。就是大陷胸汤症啊，这个不用翻了，是讲一讲而已。就是是那个腹膜炎的症状，就是这个人的肠道啊有一个脓怎么样破掉了，然后脓弥漫在腹膜里面，然后那个人是痛的啊，彻夜嚎叫啊，肚子摸都不能摸的那个剧痛，就是腹膜的肚子痛是很痛的痛。可是那个东西没有寒热的向度，所以那个人痛得要死，他不烦，就是很冷静的在那边剧痛，但是他没有热的这个感觉，所以他的这个烦在标示热不热的这个感觉的时候啊，在跟大陷胸汤做对比是比较有意义的。那我们那这个情况他说是没有好，所以他说用大柴胡汤下之则愈，就是要用大柴胡汤往下打通。那这个往下打通呢，如果是肠梗阻的话，它就是大柴胡汤啊，它比较有这个力道把那个肠子冲开。当然如果你今天这种肚子痛，你大可以先去西医院照个片子，看看是不是肠梗阻还是胆囊怎么样。那搞清楚了的话，如果是肠梗阻的话，说不定还不必用到大柴胡汤，还有更温和的药可以用。就是肠梗阻的话，一般来讲就是只要让肠子，就是你知道它那样干的黏住的肠子，你如果让它再润一点就能够通了。但那个润法的话，就是好像大月的做法是拿个2两的芒硝煮一锅水煮滚，然后呢买个5斤萝卜切片，那个白萝卜切片啊，就萝卜丢进那个芒硝水里面，萝卜煮软就捞掉，萝卜煮软就捞掉，然后最后就会他一直把那个芒硝水冲淡哈，然后到最后还是煮出一碗就是过了5斤萝卜的芒硝水，那时候芒硝也没有什么硝味了，那样的喝下去他就能够把肠梗阻冲开了。这个是单纯的肠梗阻的话，如果不伴随大柴胡症的话，其实用芒硝萝卜这个方式比较温和啊，就肠子上以舒服，因为萝卜是很破气通气的嘛，所以你这样子只取那个药气，不用那么猛。那大柴胡汤呢，是胆结石的急性发作的时候啊比较好用，就是正在剧痛的那个时候。那如果说是你是做健康检查哈，人家告诉你说，哎呦，你的胆囊有结石哦，那你不是急性发作的时候，你不要用大柴胡汤来打结石哦，因为大柴胡汤哦，它是已经很痛，你把它拉出来，你没损失。那你如果没有再痛的胆结石，你用大柴胡汤拉的话，它反而刮的你在地上打滚， 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他大柴胡汤硬把那个胆结石扯出来的时候，反而让你痛得要命。所以那种慢性的不发作的胆结石的话，那大可以用小柴胡汤，或者是那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加味啊，来慢慢的化它啊。所以这个分界上面我们还是知道，就是正在剧痛的才好用。好，那这种时候呢，大柴胡汤，其实都是一些我们看的很熟的药物了啊。那你看一下，大柴胡汤跟小柴胡汤的差别呢，就是它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就是大柴胡汤是有芍药，又有枳实，又有大黄，对不对？那其他小柴胡汤的那些调节少阳气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人参什么的那些啊，有或没有的不是那么要紧，因为它主要是要下了啊。那我们知道芍药让管子松，对不对？枳实让管子紧，枳实也是把有东西往下打的药，那大黄往下冲，那这样子的柴胡芍药枳实大黄就能够比较快速的把胆结石拉下去啊。所以通常就是如果你是胆结石发作喝大柴胡汤的话，你可能的使用经验就是吃的时候很痛，但是忽然那个痛呢从上面开始往下掉了，就是它开始胆结石被拉出来了，那个痛就往下面移动，那这样子就会慢慢开始好转啊，这样的一个方子。那这是比较标准的。那如果是胆囊发炎的话，如果症状和一直呕吐然后上腹剧痛的，那可以用啊，就是让它也能够清热也能够消炎，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拉出来啊。那这是大柴胡汤的最基本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跳过来看第八卷的第十四条。那第八卷呢已经是阳明病了啊。那阳明病的第八卷是阳明病吗？还不是哦。他还在太阳病，对不起，他的那个调子有点像是阳明病，对不起。这个第八卷的第十四条啊，他说伤寒十几天，这个十几天都是指说这个感冒了嘛，通常啊就是从太阳开始传，然后传到阳明，然后传到少阳，这样子就往里面传过来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十几天这个你都不用在意啦，就是你如果今天感冒直中少阳也没关系啊。那他说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那在这里啊，这个热结在里呢，你就想象这个人哈、啊、是有发高烧，而且有开始有至少是四五天没有大便了，就是他的消化轴这边已经因为热而结起来了啊，就是发烧的便秘。可是呢，他的发烧的便秘呢，却不是阳明病的那种承气汤系统的潮热。阳明病承气汤系统的潮热，就比如说是到傍晚的时候特别的高烧，那其他的时候也是颇高烧这种感觉。可是呢，如果他的那个烧是还是属于那种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的烧，那这个的话还是要算是少阳病的便秘，不能够完全的算是阳明病的便秘啊。就阳明病它潮热的时候不潮热的时候也是烧的，你懂吧？就是只是潮热的时候特别烧而已。那所以它有这种烧跟不烧的交替，那即使是便秘的话，那还是用大柴胡汤啊。那我们的这个本子这个十四十五条是断错的，因为实际上十四十五条是同一条才对啊，它是连下去的。那他说那如果是结胸病的话，就要用大结胸，用大陷胸汤啊，那个是另外一路药了啊。就是我们知道一下，今天我们因为我们到底会不会教陷胸汤都还不一定，所以呢这个后面就先省略。然后呢我们再看后，再往后面翻啊，看八至四十三条。同学听我这样子看课本教，会不会觉得不容易记忆？同学，比如说你刚刚那个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记，就是说上腹剧痛加上呕吐加上闷的，然后有一点烦的感觉。然后刚刚第二个就是要记的是有便秘跟发烧，可是这个便秘跟发烧的烧是一阵一阵，有不烧的时候。好， 这是第二组大条纹上的组阵。那我们再来看八支四十三条啊，它是八支四十三条呢，是感冒发烧汗出不解，就是你已经发过汗了，可是它的烧还是不退啊。那心下脾硬，就是在这个上腹部胃部的地方呢，硬邦邦的啊，胃也在发闷发胀，然后一直吐拉不出来的，那这个时候啊，也有可能是肠梗阻的另外一种症状，就是只有呕吐没有拉，那通常肠道是阻塞的。那还有就是胆结石的病哈，跟胰腺炎，就是胰脏发炎的时候，通常都是不对哦，胆结石跟胰脏发炎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呕又吐又拉哦，这个地方恐怕还是要加一个修正案哦，就是如果这个情况是你又吐又拉的话，还是用大柴胡汤，就是因为胰脏发炎的时候啊，我们之前在教胸痹的时候有教一个延年半夏汤，延年半夏汤是治胰腺炎、胰脏炎的，就是说那个延年半夏汤的那个胰脏炎的主症哈，是抓腹痛撤背，因为胰脏在发炎的时候，那个痛会绕过去，就是从肚子痛绕到你背都在痛，那是胰脏的位置。那胰脏发炎的时候，你用药以及有一些中医说，甚至是胰脏癌的时候的用药，都是要以通胆管为主，因为胆胰管是一起的，你胆管不通的人，所有的脏东西都塞在胰脏里面，胰脏就撑不住了。就如果你会通胆管的药物的话，那就连胰脏的癌症都有可能大幅度的好转啊，是这样子，就是要让那个胰脏里面脏东西排得出来。那所以如果你有这种上腹部闷硬，然后呕吐，那这个呕吐而拉不出大便，或者呕吐又拉肚子都可以，其实这里是都可以的啊。那这个时候就用大柴胡汤啊，把这个胆管快速的打通，那这一类型的症状是比较容易好转的。但我相信同学啊，看到这种都会觉得拜托拜托老天爷，我这辈子不要得这个病，对不对啊？不会说看到这个药嘴巴馋吗？不会的啊，最好不要得啊。但这个就是所以这种时候教书就会觉得，同学这种条文是不是就知道在那里就好了？以后都尽量不要想起来，对不对？常常想起来吸引力法则啊，容易生病，就是这个。就知道一下就好了啊，反正就是重要的症状我们稍微勾一勾啊，知道以后真的病到的时候翻书啊，知道怎么抓主症开药也可以。那另外呢，我们再往后面翻啊，九之九十条啊，这个是黄疸病啊，第九卷的第九十条啊，那这个他说诸黄腹痛而呕者宜大柴胡汤，就是黄疸病有很多时候呢不一定会肚子痛的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他的肝炎黄疸的症状呢，他是又吐又肚子绞痛的，那这个时候用大柴胡汤赶快把这个胆管打通啊，把这个肝里面的脏东西拉掉，那对这个人的黄疸肝炎比较有帮助啊，所以绝不是每一种的黄疸都用大柴胡汤，是要记得又肚子很痛，然后又不停的吐的，那这个时候才能够挂到这个少阳的大柴胡汤啊来使用。那再来呢，还有一条哈，是可能要稍微讲一讲，因为这是近代伤寒学派的一个修正案，就是第十一至四十二条，这是少阴病了。就是少阴病啊， 我那时候在教大乘气汤的时候，跟同学讲说，少阴病有所谓的少阴急下三条，就是这个少阴病这边的41、42、43条，说少阴病的患者如果一直不大便的话，你要赶快把大便打通啊，免得他被那个大便烧干，因为少阴病的人其实身体里面那个水分都已经很虚了，如果你不赶快把那个大便打掉的话，那个大便在里面烧着，这个人会整个人干掉就死掉了。那但是呢，我们如果是比较是传统的理解这个11支42条啊，说少阴病这个下利清水啊，我们比较传统的理解是说，这个人大便干在那边，大便出不来，可是肠道一直在想办法分泌水分去润那个大便，所以就一直拉出绿绿的水。那这种情况一定要赶快用大乘气汤把大便打下来，不然那个肠道就会把人抽干了。可是呢，近代的伤寒学派啊，就是大陆那边刘度洲、郝万山那一派，他们提出了修正案，他说这个下利清水的清水常常是胆汁。他说如果是这个人在便秘又下胆汁的情况，用大乘气汤不如用大柴胡汤来得好啊。所以就是说虽然张仲景是说这一条要用那个大乘气汤，可是今日临床是比较喜欢用到大柴胡汤去，好不好啊？那这是那现在临床承认这样子的效果的话，那我们就接受这个修正案啊。那我们再往回翻回刚刚的7支多少啊，我们现在看一下7支76条的柴胡加芒硝汤啊。这个汤其实最近已经很不红了啊，所以我带过一下，让同学认识一下就好了。这个柴胡加芒硝汤啊，它就是一个1/3剂量的小柴胡汤，然后烧好了之后啊，分两次喝，在里面化进这个古时候2两芒硝，今天只有6钱。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凶的汤，是一个比较低剂量的汤。那这个小柴胡加芒硝汤啊，张仲景这个里面写一大堆是什么的？就是张仲景要写的是啊，这个人的小柴胡汤症有一点挂到阳明的那个调味成气汤症那边去。那为什么会挂到呢？张仲景前面的故事是讲说，这个病人感冒了，然后呢胸胁满而呕，你知道这个胸胁满想吐之类的都是小柴胡症嘛，对不对？那他说可是呢，他会在黄昏的时候，这个日不所就是将近黄昏的那个时候呢，会发潮热。那发完潮热之后呢，他还有一点拉肚子。那张仲景这里是出一个陷阱题，这个陷阱题是要骂那个时候的庸医啊。那个就是说，他说照理说已经发潮热，就是有阳明的调子存在，而且阳明的调子跟少阳的调子是同等的强。那这样的情况，照理说那个病人会往便秘发展才对，对不对？可是张仲景说，可是那人还有一点拉。他说，哦，这个拉是因为呢，本来啊是柴胡症，然后是因为外面的医生啊又用了什么巴豆剂给他拉了。那巴豆剂拉了之后，那个病人就继续的一直拉，可是巴豆剂的那个热度把它烧干，烧成那个调味成其他那种燥热的那个肠胃道，所以实际上还是要治疗那个燥热的肠胃道，加上少阳病。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小柴胡汤加芒硝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张仲景要你要跟汉朝时代的人讲说，那个拉肚子是之前医生给他拉的，是那个泻药害的，那不是那个人其实肠道还是过热啊，不是冷的。这是但是我们今天临床就没有前面那一段事情了嘛，对不对？就是现在谁给你柴胡症的时候，人家给你吃泻药啊，西医也不会嘛，是不是？西医有时候会哦。有的时候那个退烧药开的凶了，还是会有一点泻药的效果，对不对？那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遇到那个柴胡，如果我们今天要用到柴胡加芒硝汤的话，就是第一个是胸胁满，有点恶心，然后呢，这个人又有便秘的倾向，就是好像大便已经开始拉不出来了，然后黄昏的那个时候烧得特别高， 那这个时候你就假设这个人是又挂到小柴胡汤症，又挂到阳明病的这个调胃承气汤症，那就开了。不过呢，这个情况我们今天临床是比较少用到。那我们今天临床常用的是柴胡加芒硝汤，是用在什么地方呢？今天是用来慢慢的化那个胆结石，就它不是一个高剂量的药。那你那个这个，如果你是用那个科学中药的小柴胡汤啊，加一点点科学中药的芒硝，它其实不要让你吃到拉肚子的程度，如果你吃不太多没关系。那人的胆结石呢，大概啊可以分成两个路子啊，就是我们上次因为有同学递单子，我们已经讲过肾结石的那个治疗了嘛。其实肾结石的尿道输尿管结石的治疗，其实输尿管结石的治疗啊还比胆结石的治疗要难一点点，因为输尿管的那个距离已经远离消化轴了，你用的药都必须能够跳过消化轴而对那个输尿管有效才行。可是胆结石的话，就几乎就是直接开那个碰到那个石头能够溶那个石头的药就好了，那这个时候会比较简单一点。那胆结石的开药法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教一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其实我们胆结石不偶尔痛或者不太痛的时候，也常常用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来挂一些药了啊。那胆结石它的那个在做穴位上面比较需要注意的点，就是有的时候胆结石是脂肪结块，有的时候胆结石是矿物性的盐类的结块。那脂肪结块跟矿物结块用的药不太一样，那通常也有很多人的胆结石是综合型的，就是又有一些矿物和那个盐类的矿物性结块，又有一些脂肪性结块。那如果你是这种矿物性结块盐类结块的话，那你放一些芒硝在柴胡汤里面啊，那它就那个芒硝就比较能够对胆管有作用，就可以把矿物性的结块溶掉。那如果而且你用芒硝哈，还不如去那个化工行买火硝，就是做鞭炮用的那个硝，就张仲景那个虚劳的消烦散的那个硝，那是火硝，不是芒硝，就是鞭炮用的火硝效果还更好一点。那你也可以，就我跟你讲，还有就是虚劳消烦散本身就是化结石很有效的药，就是因为火硝跟白矾或者再加一点绿矾，那个都还蛮能化结石的。那然后呢，如果你是油脂类的结石的话啊，要化掉那个油脂类的结石，好用的药是比如说鸡内金，就是鸡胗皮呀、啊、因为鸡胗就是鸡吃一堆那个石头在里面磨来磨去的，对，那鸡胗皮啊差不多鸡内金你下个3钱就可以。所以你有一点火硝，有一点矾石，有一点明矾，然后有一点鸡内金，那这样子基本上面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吃一个对你来讲不很伤身的柴胡剂啊，比如说我们长期来用的话，我们不一定用小柴胡。小柴胡是这样的，如果你有胸胁不舒服，那你就用小柴胡来挂。但如果你是没有胸胁不舒服的话，那你就用那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来挂。那这个然后呢，通常啊一旦要处理胆结石的话啊，你就是可以用了鸡内金的话，就常常四金都用。就是什么是四金呢？鸡内金是一个金嘛，然后还有一个金是金钱草啊 ，money 那个金钱，金钱草，用大叶金钱草。那大叶金钱草的药效又比较薄弱一点，所以可以放到8钱。然后呢，有一个海边的蕨类植物的那个孢子粉，叫做海金沙，海里面的黄金的沙子，海金沙呢也可以用，海金沙放3钱就可以。那还可以放3钱的郁金，郁金香的郁金，因为郁金本身是一个能够疏导胆管的药。那这四金一起用的话，联合起来效果还不错，就是很可以很 温柔的化那个胆结石，但你这个药你用，你不要期待胆结石一天全部喷出来啊，你就是慢慢的，它好像舔棒棒糖一样，慢慢胆结石越来越少，然后又会让胆道比较通疏通一点，然后把它这样子推出来，好，它差不多化它个两个礼拜了啊，一个月啊，这个疗程给它啊，不要吃伤。那我觉得四金同叶同用啊，金内金三钱，那大叶金钱草八钱，海金沙三钱，郁金三钱啊，然后呢你加一点火消，加一点白矾啊，那这样子的，以化石的药来讲就蛮够了。然后呢，那还有就是啊，通常会有胆结石的人啊，他的那个消化道可能会比较偏湿热一点，所以你如果你像那个病人啊，吐出舌头给你看一下，就是如果他的那个舌苔啊是比较黄厚，就是又黄又厚腻的那种舌苔的话，那你再加一点点去湿热的药，也不要说一点点哦，就是比如说加那个茵陈蒿，其实如果你是湿热比较重的，你加八钱都可以，那还可以再加个四钱左右的车前子，也是利水的啊，让那个水能够排掉。那木通也可以加个一两钱，这都是去湿的药，就是比较能够让那个热跟湿快点走下去。这个比如说加个两钱，这个加个一钱，这个加个八钱，就是把那个这个区块的湿热退掉。那如果湿热有郁结在三焦的话，我觉得其实栀子也可以用，因为栀子又去三焦的湿热啊，又能够栀子加三钱就好了，然后它本身又比较能够促进胆汁流过去，就是那个就是让那个石头比较容易滑出来了。那还有就是有一味药叫做玄胡索，玄胡索是这样子啊，就是它，这个可以加五钱，就是如果你那个胆结石是偶尔会痛一阵的话啊，那玄胡索今天有时候有的书写盐胡索，应该可能是避谁的讳又换个字，那这个玄胡索是比较能够让那里止痛的药了，就让它比较痛一点，比较不要那么痛。当然，其实肝胆区的剧痛，我曾经上次讲过，说最有效的是穿莲子啊。可是穿莲子的止痛是这样子，一定要没有刮伤的伤口才行，就是没有伤口穿莲子的止痛比较有效。可是如果有伤口的话，穿莲子遇到伤口会刺激到伤口更痛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盐胡索就可以用了啊，不一定要用到穿莲子。那这个，那还可以大黄加个三五分啊。0.3钱啊，加一点点，就是让它比较顺，来代替大柴胡汤的那个结构。但如果你说去湿热的药本身要疏肝利胆，你还可以，如果你真的要加，还可以加了。就是如果这个人的肝胆病又有一点肝炎的问题的话，那你可以加虎杖，它也是去湿热的，但是它本身对肝炎的病毒也有清扫的作用啊。就这个虎杖的话，可以加到8钱啊。虎杖去清肝炎，就因为虎杖等于是中药拿来当西药用，就当西药用的话，就是需要一点那个什么有效剂量啊，就要加多一点。那么当然用了虎杖，你不妨再加个三分的清代了，因为清代啊能够把那个虎杖想要打走的东西从肝里面逼出来，但是三分的话，那锅汤也是染成蓝墨水了啊，就能够让那个肝里面那些东西多分泌出来一点，让虎杖把它扫掉。就是以这个胆结石类的外挂药来讲的话，这样一大串，你看情形加好，比较就用起来还蛮顺的。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挂在柴胡加防消汤啊，也可以挂在我们接下来要教的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好，那我们来有不认得的字吗？助教替告诉同学啊，那什么字写太草的？那这个 如果你所有的症状都有就全部加，如果你的舌苔根本不黄哈，那你虎杖这个也不用加，茵陈汤这些都不用加的，就是舌苔又黄又厚，就是你身上很多湿热，因为你如果身上湿热很多的话，你那个结石化它又会长出来，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湿热要去干净，它结石才不会再长。不是不是，那个哎，其实栀子没有祛湿，比较去热。盐胡索是止痛的，但是这些是去湿热，好不好？那如果只是没有湿热，只是要化湿，那我前面讲的火消白矾加四荆就可以了。好，四荆、鸡内金、金钱草、海金沙，跟那个郁金，好，这样子。就是说，因为你有湿热，还是要把湿热去掉，不然的话又会，它很快又会再积起来。然后呢，好像从前有一段时间啊，如果只是以排石来讲的话，那个网络上有流传一个排石法，其实胆结石还蛮有效的，就是那个什么苹果汁跟橄榄油那个，对不对？那听说是大便都看得到胆结石排出来，真的哈、哦？那会的人教一下不会的人啊，就是那个用油去溶油，其实也还蛮聪明的。好、哦，那个有同学会的就下课教不会的同学哈。那但是你会用来排石，是因为你自己知道有结石吗？ 就觉得说应该会有，因为我们年纪大了，然后那个肝胆都不好嘛，然后真的是很神奇耶， 漂亮，很宝石， 几率宝石一颗一颗的哈、 很多颗，而且要排很久，就是我前后排几次啊，快一年吧，哇，就一直排着排，要排到没有，很神奇哦。 人的肝胆真的好有容量啊，就是也真的想象不到它能够藏那么多颗。 可是它刚开始出来很小颗，然后越后面会越大，就是你几个月以后会越来越，就可能你的管比较松还是什么，越来越大颗，它从绿色会变成黄色。 哇！ 所以他刚刚在讲说，我那里一定有脂肪块，也有矿块。对， 从大便出来的， 从大便出来， 很厉害、啊。对，那是谁发明的？是 德国人 发明的啊、哦。好，那知道的同学就教一下不知道的啊、哦。 肝胆排石， 苹果不是吃了多好 的？没有，它是苹果，我是用苹果醋，因为苹果汁实在成本太高。 但是很贵嘛， 他可以说用苹果醋去的，因为有的人不喝苹果醋。 好，那苹果醋苹果量没有很多。 然后他说那个醋其实是，就是那个汁是让你的胆管松开 啊、 是让胆管松开， 这样子。 然后最主要是喝油，喝橄榄油，把那个让它。管收太多变润滑，然后石头才会出来。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让胆管松开能够动一动，那个 甘草 汤，那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挂橄榄油，说不定做可爱的，你们去试试看吧。因为德国人只知道苹果嘛，那我们中国人还有几个 people 嘛，好，就是同学你们去开发新现代新经方啊，我是明晓得自己肝胆也不见得好，可是也懒得排了，但我喝橄榄油，我觉得。 然后还要炒琐碎， 还有橄榄油，它是加那个，你可以加哈尼，也可以加，它要加那个什么，都是很冷的东西，叫做 graphic 中叫什么，葡萄柚 哦，好， 它加葡萄柚，然后去 shake shake shake， 然后再一口喝下去。 听起来还好，那好，我们还是几个相关的方，我们要教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啊。那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同学听结构就会知道嘛，对不对？就比如说柴胡还是疏通少阳的药， 那芍药让消化轴松嘛，枳实让消化轴紧嘛，那甘草那个量也只不过是固定终点用的啊。那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呢，它的我先不说条文哈，就是今天常常用的机会是这样子，就是当这个人的少阳不通啊，而消化失调的时候会常常用。比如说有些人哈，他的那个消化道的每一个阶段，他们的那个沟通功能很差，就是少阳不干净啊，那他可能他的症状是吃了饭之后啊，就全身这里那里都不舒服，这个是最常用的，就是他好像胃里面有食物了，十二指肠不知道那种感觉，就消化轴一段一段都是各自运作没有沟通的，那种情况是最适合用这个方子的。那另外呢，今天的临床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已经晓得你有胆结石，胆结石也痛过了，那你就用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也不用那么高的剂量啊，零点一的剂量都可以吃一整天啊，就是让它微微的蠕动你的胆管什么的，然后呢再挂上那些化石的药啊，这样子来调理你的胆管跟胆石，这是今天最常用的地方。那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方子，因为呢它这个方子啊，在宋本里面呢被放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在宋本里面这个方啊叫做四逆散，治疗少阴病手脚冰冷的。那这很奇怪，对不对？因为少阴病四逆汤是甘草甘姜附子生附子，有的版本是加人参，那那个是要用附子跟干姜那个热通到你的手脚，让你的那个手脚暖起来，对不对？所以呢少阴病的手脚冰冷，照理说是甘草甘姜附子的四逆汤是比较对路的，可是呢宋本却把这四味药安在少阴病的四逆散里头，所以我们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啊，我们今天的俗称就叫做宋本四逆散，因为桂林本的四逆散还是甘草甘姜附子人参啊。啊，那这个，但是呢，宋本四逆散感觉上是好像搞错了，就可能是错简或怎么样，就是竹简贴错了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哪里错简的而形成的东西。可是呢历代就有一些很乖的基本教义派的经方医生哈，就拿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啊来治这个手脚冰冷，那偶尔会遇到还真的治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讨论一下他是不是也有希望能够治到手脚冰冷啊。那我刚刚讲的是现代最常用的用法，同学就记，第一个是胆结石啊有痛过的，那你慢慢排石的时候拿这个方当做主轴方来用。那另外呢就是消化道的机能失调，其实这个消化道的机能失调啊，有的时候也包含那个什么，我从前在之前我在教温胆汤的时候有跟同学讲啊，说那个温胆汤症的患者往往是那个患者他的那个从前生病什么胆管被西医用手术割掉了，那胆囊割掉，而且那胆囊割掉他就变成一点油的东西都不能吃，对不对？或者是一早上起来一吃早饭就要跑厕所，那那种情况的话有的时候用温胆汤是可以的，就是温胆汤的那个什么竹茹这种药，因为竹茹是竹的皮嘛，它也是等于是人的末网，对不对？来走少阳，那你药有的时候是温胆汤有效，有的时候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有效。那我觉得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呢是少阳加上消化道的失调比较有效，那温胆汤的话呢比较对于那个胆囊割掉的那个什么容易受惊容易浅眠睡不深比较有效，当然互相都有重复的部分了，因为温胆汤这个方的创造原来的主治是治胆气不通的失眠，但 是后代的一家用温胆汤，其实都是希望一铁温胆汤能够又代替柴胡龙母汤，又代替小柴胡汤，又代替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然后就是说因为都有这三个汤的打主打，它都有带到一点，都可以知道一点这样子。那因为温胆汤有它可爱的地方，因为你知道柴胡这个药啊，用标准的柴胡汤的剂量，你打得不对人就血虚了。可是温胆汤你长年累月吃不伤，因为主脾还是比较温和啊，就是所以会后代的医生会想要拿温胆汤来代替柴龙母，代替小柴，就是情有可原的啦。只是我们如果回到古方的话，那你确确实实消化轴的机能讯息失调，那标准方还是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汤啊，在古书里头有什么用的。我们先看到第五卷很前面，第五卷的41条吧，是不是？对，第五卷的41条，这个第五卷是伤风病，就是你被风吹伤的病。那这个风呢，如果吹伤到你的少阳的话，你的少阳经就会被那个风气纠结起来。那不是感冒，但是用方还是用少阳的方。那它这一条呢，前半段是说，如果你被风吹伤了啊，是头痛多汗，勿怕风，腋下痛，转一转身更难过，然后脉又浮悬又跳得很快，那这个是风邪直接打到你的肝了。那这个肝被风吹伤呢，是用小柴胡汤啊，把这个从少阳把那个吹到肝的风邪拉出去。那么他说，如果流于腑，就是这个风邪吹到肝之后啊，这个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狡猾，就像我爸爸一样。我爸爸在管医院，或者是当年在那个什么医政处的时候啊，每次有记者来采访什么丑闻，一定是找一个同事说你很能干，你去打，你知道，就是说都抓着他手下人丢出去当炮灰哦。但那个肝哈，就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邪气我不要受邪，就把胆抓出来打，所以呢就会把那个邪气逼到胆那边，让胆去吃苦受罪。那风邪被肝能踢到胆那边去让胆接受的话呢，那个就会流于胆腑啊，流于腑就是被肝踢到胆那边去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口苦呕腻腹胀，嘴巴苦发恶心，肚子发胀，而且会什么善太息，就是胆囊病的这个柴芍枳草汤症，那个人会很容易这样子，就是会深深的叹一口气。所以如果你自己发现自己哈，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很喜欢这样子，就像我们家颖颖从前那个男朋友非常能干，看颖颖是百般不顺眼，那就每次就是看着这个女生就这样看个5分钟10分钟，然后就，然后我觉得他这已经因为他对他女朋友的不满弄到胆受伤了，然后就是，那就是这个时候就是，那我就觉得，就如果有这个主症，这种消化轴的不调，加上你很容易想要叹气，那你的主症就已经齐全了，那就可以煮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啊，来把这个胆气顺一顺啊。那另外呢，它的比较标准的少阳腑病啊，我们再跳过来看第十卷少阳篇的第五条。第五条他说，少阳病啊，本来感冒就是传到少阳了，他说气上逆，就少阳病的人都会有一点发恶心。他说现在呢是胁下痛，就是这个身体侧面发痛，而且严重的时候会呕吐。那他说这种啊，就是胁下剧痛，一直要呕吐的这种感觉，不见得是小柴胡。其实你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你也可以看作是小柴胡汤的加减，没有关系。但是小柴胡汤的柴胡症哈，比较是，因为小柴胡汤的柴胡症哈，是挂到 就从这个三焦啊淋巴，然后沿着胆经挂到这个耳朵旁边，然后挂到人的这个脑下垂体下视丘这里。所以柴胡症的感觉是比较是少阳经在病，就是这个人一阵发烧啊，不是一阵发烧啊，然后什么胸胁侧面不舒服。可是如果你胸胁侧面的痛，感觉上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已经是到中间轴的那种不舒服了，而发烧感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那这时候可能已经归病到少阳府这边来了，已经到中间轴了。那这个时候就用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它比较能作用在中间轴啊。那只是大概讲一讲，因为这条临床上面呢很少用到，因为那个这一条刚好也是桂林本独有的条文，所以也是民国初年才出土的啊。因为本来的这个宋本四逆散是治手脚冰冷的啊、哦、那可是呢，我们现在换一句话来说，就这个柴胡芍药枳甘草汤啊，到底能不能治手脚冰冷呢？我想标准的少阴病的手脚冰冷啊、哦不能用，就是那个是身体没有阳气，所以要用附子干姜补阳气才会暖回来的，那个不算。但是呢，有一种的手脚冰冷，是这个人哦，肝胆之气郁结，造成人气不通的手脚冰冷，那个是有用的。那肝胆之气郁结的那个手脚冰冷哈、哦，就首先呢，它的脉哈、哦。大概左右手的脉都会还蛮弦的，就是弦脉是少阳脉嘛，对不对？就是你手脚冰冷是弦脉，然后呢，这个你呢手脚冰冷吃了那个标准的方，比如说什么四逆汤或者是当归四逆汤都没有好转，那你就要想你的手脚冰冷可能是肝胆之气郁结造成的手脚冰冷，那这个时候呢吃这个宋本四逆散就会有效，他把那个闷住的这个肝胆气疏导了之后就会有效。那当然其实整个柴胡系的药啊，什么小柴胡汤啊，那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啊，或者是柴胡龙骨牡蛎汤呢，其实今天的临床都常常会那个治到男人的性无能，就是说肝胆之气郁结了，所以整个气就憋在那边卡住了，所以那个男人的那方面的功能就不行了。好，所以就是你如果遇到就是今天的男人的这个性功能的问题啊，你如果他的脉真的是肾脉很虚的话，你可能是可以补肾，可如果他的脉是一片弦脉的话，那可能是肝胆之气郁结了，所以这个经络不通造成的啊。那这样的比例还不算少啊，所以就姑且说一说。那这种的气郁造成的那个手脚冰冷呢，可能没有不是单纯的发冷，它在发冷的感觉里面，你还会觉得你的手脚是有一点发麻跟发痛的感觉，就是微微的有一点麻痛的感觉。如果有麻痛的感觉，你就要拔一下，哎呦，这个脉是不是偏弦？如果是的话，啊，就用这个宋本四逆散来疏肝胆之气啊，那这个手脚冰冷比较容易好起来。那接下来啊，我还想教两个方，可是时间上面有一点小尴尬，就是还是少阳的方啊，就是柴胡桂枝干姜汤跟柴胡桂枝汤这两个方。因为我上课时间还剩5分钟了，好，那我教这两个方可能会要用到10几分钟。没关系的意思是可以下课还是要可以继续？啊？我就讲完好了，因为这样子，今天把少阳的部分解决掉了的话，那我下礼拜就可以从咳嗽篇开始教，好，可能大同学会觉得比较轻松。好，那我们就。我看一下啊，我先跟同学讲啊，柴胡桂枝汤 之前我在教更年期的时候有抄过方了。那柴胡桂枝汤呢，就是柴胡汤跟桂枝汤开在一起，然后把重复的药拿掉，对不对？就是什么甘草有两倍，生姜有两倍，红枣有两倍，那就只放一份就好了，是不是？那这个是柴胡桂枝汤。那柴胡桂枝干姜汤呢，它的剂量没有到柴胡桂枝汤那么高。它的就比如说柴胡桂枝汤，如果一碗的柴胡是8钱的话哦，那柴胡桂枝干姜汤的一碗的柴胡只有到4钱，就是剂量有减半。那这个柴胡的剂量一旦减半，然后又有桂枝的时候，其实这个柴胡桂枝的干姜汤的结构啊，就没有那么往少阳，而有一点厥阴。怎么讲呢？就是张仲景的药法里面啊，一直有一个两面性，就是如果你感冒哈，是又有少阳病又有太阳病，你可能会柴胡汤跟桂枝汤同用，对不对？就是少阳又有怕冷的现象，那你加点桂枝，对不对？就是又走少阳又走太阳吧。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张仲景的厥阴病的方常常是以桂枝为主轴的，因为桂枝这个药，我们说过桂枝能把风气疏散，对不对？所以它等于是一个疏导厥阴的药。所以当一个方子里面又有柴胡又有桂枝的时候啊，如果是以后代人的后代医派的思考的话啊，会觉得这个有柴胡又有桂枝的药是又走少阳又走太阳。可是如果我们回归到张仲景的药法的话，有柴胡又有桂枝的药就有可能是又走少阳又走厥阴，就是这个认知上是不一样的。这两种观点都是同时存在，也就是并行不悖的，并没有太大的矛盾啊。有的时候用到它这个面相，有的时候用到另外一个面相。那么我如果先大概的说一下哈，就是柴胡桂枝汤的这个结构呢，它的作用呢比较是疏导肝气，而这个需要疏导的肝气，它所呈现的症状呢比较是胸口胁肋的梗痛，或者是手脚的酸痛。就是如果你那个手脚酸哈，是酸到这样子一直要甩手甩腿的那种酸，那很可能是肝气郁结的酸，那种要用柴胡桂枝汤。但是呢，柴胡桂枝干姜汤呢，它的作用范围是相当偏向中轴的。就是柴胡桂枝汤固然有梗痛的感觉，但是是一个肝气梗到的那种痛感。可是柴胡桂枝干姜汤啊，它能够挂到的临床现象常常是真的在这个身体的这个地方啊有结块，比如说开始有肝癌或者是肝硬化，就是这个人的那个肝胆之气的郁结开始要转肝硬化或者转癌症的时候，就常常会过到柴胡桂枝干姜汤的症。好，所以就是柴胡桂枝汤比较是疏导往外开的，那柴胡桂枝汤干姜汤的疏导是比较打内战的，好不好？这个大范围的认识现有。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大家比较不熟的柴胡桂枝干姜汤啊，就是比较打内战的这个。那我们先翻到8至26条。天哪，我都不能写你们翻的版，连我都是翻来翻去找不到。这个他说啊，伤寒5-6日啊，感冒有一阵了，以发汗为腹下之，就是被庸医发过汗，又被庸医拉过肚子了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发了汗呢，可能人虚一点吧，拉了肚子，肚子就更虚一点嘛啊。然后他的症状他写啊，他说胸胁满为结，那满在伤寒正常可以念闷啊，就你整个胸口啊肋骨发闷。然后呢有一点微结，这个微结其实哈、哦、 如果以临床主症来讲的话，其实常常是西医的检测是验得到有肝癌或者是肝硬化，那以中医来讲的话，就是你可能会摸得到上腹部可能有哪里有突突的有块状这种感觉。那小便不利，其实小便利不利啊、哦、没有那么的严重，那可而不呕，那可而不呕的话就是依照这个小柴胡汤加减法的话，哦对不起啊，柴胡桂枝干姜汤是柴胡放足半斤的、哦、我刚刚讲反了，是柴胡桂枝汤才是低剂量的，我刚刚讲反掉了，抱歉更正。那柴胡桂枝干姜汤啊，它的一旦有不呕但是口渴的话，那你知道张仲景的药法就是去半夏加瓜蒌根嘛，对不对？所以里面有瓜蒌根，那瓜蒌根可以让胃比较清凉比较滋润啊。那但头汗出往来寒热，这个人的症状但头汗出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三焦是不通的啊，三焦这个淋巴这边被邪气塞住不通的时候，这个人的这一块脖子以下就出不了汗，脖子以上出不了汗是因为脖子以上是诸阳之会啊，六条阳经都上头，所以还有力道出汗，但是脖子以下三焦水道闷住的人是出不了汗的，那所以需要用到瓜蒌根一个凉润的角度来跟着柴胡去开三焦。那往来寒热心烦者，他说此味解也啊，要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所以这个方子呢，简单来说有柴胡有甘草，就是柴胡汤结构就有了。那看看别的部分吧，那柴胡桂枝同用，在这里呢柴胡呢也不是这个桂枝哈，也不是在打什么太阳饼，所以这个时候柴胡加桂枝的时候，它的那个力道会有一点偏到厥阴去，就是说这个方子因为有桂枝哈，所以它的药效会比较从肝脏连到胆这个地方，就是有挂到肝那边。那么那你呢，他这边瓜蒌根四两跟干姜二两啊，其实我们今天临床用的时候，其实瓜蒌根跟干姜应该是差不多多，因为我们今天的人脾胃比较虚，瓜蒌根太凉了，干姜要暖回来。那这个牡蛎二两啊，但这个牡蛎壳呢是用来治疗那个身体里面哪里有结块结脱比较有用的药物。那这样的一种药物结构它在治什么呢？那我们这个主症啊，我们姑且先放下，先不拼命看张仲景说的这个主症来说的话，我们现代后代的这个伤寒的研究者啊，比较会说的是这个人的体质是有一个胆热脾寒的体质，就是他的胆经少阳区还是热的，可是他的脾胃的这个脾脏啊已经寒掉了，所以瓜蒌根是可以去胃热的，可是干姜是暖脾的。也就是那你说什么样的人会有胆热而脾寒，甚至可以说是胃热而脾寒呢？这样一个胆热脾寒的那个， 你是说胆热还是说胃热？ 胆跟胃都偏热，胆跟胃都偏热，因为黄芩跟柴胡是清胆热的嘛，那瓜蒌根是去消胃热的嘛，可是干姜是暖脾的呀，对不对？就是它同时具有这种好像有一点矛盾，就是消化轴的某一个部分还在热，可是有一个部分已经冷掉了。那这样的情况啊，现在的经最近代的经方家，其实这个方子本来很不红的，就是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啊，本来在中医的这个医疗史上面哈、啊，已经几百年大家都很少用了。那一直到近代的时候啊，应该是北京那里吧，有一天那个是陈胜吴老教授对刘度周老教授说了一句话，他说柴胡桂枝干姜汤啊应该可以治少阳病而带阴症急转，就是少阳病的那个 结构开始往三阴病掉下去的那个地方。那其实少阳病往三阴病掉的情况是很多的。那如果你对到今天的疾病，什么时候它的主症况会出现呢？就是这个人呢，从脂肪肝转肝硬化的时候，从 B 肝变成肝癌的时候，那个时候会出现，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少阳病开始要转阴症。那那个如果我们用陈胜武老教授的那个阴症机转来说的话，就是通常这个人他有一个少阳病的主症况。我跟你讲，肝胆不好的人总是会有点发恶心啊，胸胁闷啊，不舒服，对不对？那脉呢偏弦，那也是通常会有的。可他要开始转阴的时候，要大坏的时候，通常会有几个情况会出现。第一个是大便拉稀，小便不利，就是脾胃那个地方吸收水的能力不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人的少阳病，他大便拉稀，小便不利，或者是那个他的胁痛啊，开始会胁肋痛，会有一点往背后绕过去，就是胁痛往背后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常常都是肚子觉得闷闷胀胀满满，就是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那当然还有就是有形的或者是西医检验得到的，你的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有结块的东西了，肝硬化或者癌细胞的时候。那因为这个方啊被陈胜吴这么讲了之后啊，那后来他们的子弟兵就开始用的比较多了。那用的多了之后啊，虽然我不敢跟各位讲什么这个方可以治肝癌哦，但是真的有这个方治好过肝癌的。就是肝癌它的主症刚好就是胸胁不舒服啊，然后肚子有点拉稀啊，就是大便偏稀小便偏少啊，然后肚子闷闷闷的，刚好主症框完全都合到。那这个时候是就是很，因为那个故事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得肝癌的人自己也是中医，就什么打肿瘤的那个中药都吃过都治不好，然后遇到一个经方的学习的，跟他讲说你这个主症框就吃柴胡桂枝干姜汤，那吃一吃就好啊。就是我没有说这个汤能治肝癌啊，就是肝癌的主症能够合到的时候，那就要好好的用。那肝硬化也是，就是刚好合到的时候啊，就那个那一点牡蛎壳还是能够把硬块化掉的。那这个，然后呢，因为这个症啊，如果你不用柴胡桂枝干姜汤，那如果你的肚子一直都拉稀，你干姜是不是可以放多一点啊？那是可以的。那这个，那临床来说的话 ，A、B 型肝炎都常常挂这个汤症，啊，就是你得 A 型肝炎、B 型肝炎，哎，感觉一下身体，哎，好像就变成这个感觉了。你 A 型肝炎，如果你只用小柴胡汤，可能会爆肝，你知道？但是这个汤就温很多啊，它比较温润一点。那当然，这个胁痛绕背哦，如果是胰脏胰腺炎的话，比较会偏大柴胡或者是那个延年半夏汤啊，姑且不论。那这个你像 A B 型肝炎常常有的胁痛、口苦，然后这个人怎么样呢？口干又拉肚子，啊，渴而不呕嘛，对不对？又口干又拉肚子，然后胁痛口苦，这个症状全了，你就可以用。好不好？所以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对于那个肝哈已经要坏掉的那个人哦，那个要坏掉的那一段时间，这个方子是很重要的啊。那如果没有用好这个方子的话，那在下个阶段可能就肝硬化、肝癌啊、腹水啊，就开始变得很严重了。那所以这个方子这种地方好用。那还有临床上面的好用呢，是比如说是那个。在疟病篇有一条是用这个方治疟疾，但是我们现在不讲疟疾好不好啊，因为今天已经不急着得疟疾了。然后呢，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刚好挂这个主症况，就是口苦口渴，然后胸胁闷痛，口干，然后又小便少，就是口干又拉肚子。如果糖尿病刚好挂到的话，那这个糖尿病就从少阳治啊，这还蛮好用的。那挂不到不用了啊。那还有什么时候会容易挂到啊？就是乳房的乳腺炎 或者是胸膜炎，有时候会挂到胸膜炎的时候，那个是痛到咳都不敢咳嗽的啊，就是那个时候常常会挂到这个汤证啊。柴胡剂本来就治肋骨、治胸膜还蛮行的。当然，乳腺炎是这样子哈，乳腺人女生如果是乳房的发炎呢，乳腺炎的第一个方通常是葛根汤，就是挂阳明的多，因为阳明经刚好从乳房上面这样经过。那然后才去想柴胡剂，就是如果能够挂到葛根汤证的话，就用葛根汤就治好，然后再从柴胡，然后再不行才会去想到什么消炎药，啊，就是乳腺炎常常是感冒的这个阳明病或者是少阳病 的发炎，还不用用到消炎的药哈。那好，那这个就是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很好用的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那它前面一条就是柴胡桂枝汤，那这个柴胡桂枝汤呢就剂量就比较少。那这个前面的这个8至25条的这个柴胡桂枝汤哈，8至25条不难理解，它在讲的就是好像是又有一点太阳病又有一点少阳病，所以柴胡汤跟桂枝汤合用。他说感冒一段时间了，然后发烧有一点怕冷，那少阳病往来寒热并不强调那个怕冷的感觉，对不对？但有一点怕冷就是还有一点这个麻黄桂枝症。然后呢，但是通常这个太阳少阳合并的这个时候啊，它的纠结的时候呢，它会肢节反疼，就是这个人会手脚酸得很不舒服，就是不是那个麻黄汤症的那个酸痛，而是酸烦，就是酸的你好想好想就是甩手，好想踹你的脚啊。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肝气郁结的病。所以今天有一种病叫做什么不安腿综合症，有没有听过？就是这个人拼命想要抖腿的那种病。那你就要想象，他如果那个腿真的有一种隐隐发酸的感觉的话，那是柴胡桂枝汤。那当然这个肢节烦疼也有人会把它解释成说是肝气窜痛的这个肋骨忽然一个刺痛那种感觉，那也可以啊。那心下肢节，这边写心下肢节，可是实际上柴胡桂枝汤啊比较没有对到这个消化道附近的脏器结块的问题啊，就柴胡刚刚讲的柴胡桂枝干姜汤比较有，所以我们就知道它就当作是这个胸口撑痛，就是上腹部有撑痛的感觉就可以，比较是感觉，不必真的有结块。然后外症未去，所谓外症未去就是还有太阳病的怕风怕冷，那这是一个标准的太阳病跟少阳病纠结在一起的，那这个时候用柴胡桂枝汤啊，那这个不会很难理解啊。那但是我们知道这条的用处就是我们要把它拆开来用啊，就是这个柴胡桂枝汤好，还有一条我们先看过那个条文再回来综合的讲好了。我们跳到前面风病篇的5至45条，5至45条它有一个风邪沉肾，就是说不是感冒，可是你吹风啊，吹的太多风，那个风邪钻进来搅到你的肾的时候啊，这要怎么治？结果呢也是用柴胡桂枝汤。那这个风邪沉肾他是怎么说呀？他说是这个人啊肾脏被风邪揪住的时候啊，肾功能就会比较差了，对不对？那肾功能比较差，你就会怎么面目浮肿，就你早上起床哇糟糕，眼睛泡泡的，你知道下眼袋很明显，那这个肾脏有点怪怪的了。然后呢脊痛不能振立，迎取不利，这个你的如果有风邪纠结在你的肾的话，你会背脊骨痛到你站不直。那这个迎取不利啊，会说到迎取的话，比较是讲一个人的私处不舒服，就是我不敢说绝对，但是有比较语感是往那边，就是这个人他会可能会觉得他那个下阴的部位哈，也不知道是酸还是痒还是怎么样，就是不舒服，就是从脊椎到下阴都不舒服。然后肾则骨萎，就是说严重的甚至连脚要站起来都觉得没有力，就是当你的肾脏被风邪揪住的时候，好像你整个人的那个骨架子哦，都被什么东西缠住了，就是一整个 背后下来的一条中心轴到腿都不对劲。那脉呢拔起来是又沉又弦的脉，那么这个时候就用柴胡桂枝汤，赶快就是柴胡这种啊从三焦走的药，把这个风邪从三焦拉掉，因为三焦跟命门是相通的嘛，你驱风药能够拉三焦，它就从命门把这个风拉出来了，所以是一个很绕路的做法，但是是很聪明的做法啊。但这个条文也是近代出土条文，所以用的人还很少。可是呢，就是如果你是吹了风，然后腰啊背后啊到腿啊到下阴部都不舒服，然后早上睡起来有一点点浮肿，他就记得这个方好不好。他是哎， 那刘老师有眼睛浮肿吗？ 眼睛浮肿不必，那个你就吃一点祛湿的药，薏仁汤可以了。 塞的一样的啊， 比如说 一定要全部都 最好再加一个背不舒服吧，好不好？就只是浮肿，不要，不一定，好不好？但是就再加一个背啊关节的不舒服，因为那我们把刚刚的两个条文混在一起看的话呢，那我们就会知道这种肝胆之气啊郁结的病呢，通常这个人他就是手脚又酸又烦。好，所以同学记得这个身体感啊，就是觉得哇、哦、甩手都甩不掉那种不爽快。那另外就是这个方子啊，它在那个它的走法上面呢，除了像刚刚那个太阳篇的条文说治疗这个太阳少阳同病，其实这个太阳少阳同病有的时候是你什么感冒哈、啊、什么流鼻涕又有一点耳朵痛什么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有一点少阳挂到一点太阳那种的。不过呢它的这个方子啊、哦、柴胡桂枝同中，它有一点点比少阳又更里面一小层。那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会遇到的不太多，就是叫做脂膜炎。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病啊？听都没听过、哦，就是你的皮下的那个油肥油底下发炎。那这个病它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是你的小腹啊或者是大腿的内侧发红肿，然后那个红肿还蛮痛的，你摸起来觉得有一点那个皮下有一点块块疙瘩的感觉，就是其实小腹到大腿内侧那个都是厥阴区块了，那不是少阳区块，但是就是说比少阳再更深一点点，就是皮下有疙瘩然后发痛。那这个时候你要想到说，哦，这是肝胆之气不通造成的那个发炎症状啊。所以这个时候脂膜炎用的是柴胡桂枝汤。然后呢还有就是日本的汉方医生呢是用柴胡桂枝汤在治癫痫。我觉得不敢说是100%包医吧，可是因为柴胡桂枝加在一起也蛮驱风的，那柴胡也能够走到少阳经把一些痰去掉，所以我相信对癫痫一定有颇有效果的抑制的啊，所以日本人才会喜欢这样子用，所以就大概知道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等于把少阳一些重要的方子都已经看过了。那我们下个礼拜我可能就是快快的上一下张仲景咳嗽篇，然后呢再有时间的话要跟同学讲一些之前漏教的方，比如说栀子系的汤跟泻心汤，然后还有桂麻各半汤之类的汤。好，就是用